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9.8摄氏度，受高空槽的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天空的云量会比较多，会有经常出现的分散性阵雨或者是小雨天气，外出呢还是要请您注意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呢将以阴间多云为主，偏南风2-3级，气温会在23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今天的能见度不太好，而且呢山区也会有弱降雨，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的高空槽东移，地面受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没有明显变化，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今天气温会在24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都是1，感觉会比较舒适。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光照不足，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环路地区的以下区域。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三环路的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呢，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区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在北二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长虹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5月11号，明天是5月12号，什么日子？ 全国防震减灾日。 说对了，还有呢，就是护士节。 哦，对对对，南丁格尔的这个节日是吧？ 对，都不能忘啊。 对。 那么后天呢是5月13号，有记得的吗？ 5月13号，哦，我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日子是其实每年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它也有它的规律可循，就是每年的第二个星期日好像是，是吧？ 有知道的吗？有记得的吗？有彻底忘了的吗？在这里请举手啊。我们今天要统计一下是吗？ 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 因为我昨天啊在我吃饭的时候啊在食堂问咱们一同事 啊， 我就跟他说，哎，后天什么什么啊，后天什么什么，哦天哪，我忘得一干二净。 他自己还是这个身份他都不知道。 对，五月十三号是什么日子呢？大家还记得吗？好，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也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帮互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在互动今天话题的同时呢也开启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 就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有我们的帮友特别迅速地给出了回复啊。 哎，对，你说我说 你说吧。 母亲节。 对、 哎、对， 大鹏应该不会忘，大鹏是个孝顺的孩子啊。我们好多位听众呢都说后天是母亲节，只可惜呢我的妈妈已经去了天堂。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提示大家，就是不要忘记这样一个日子，因为平时我们都比较忙，可能会忽略很多日子，但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真的是不应该被忘记。即便是说没有时间专门去为母亲买什么样贵重的礼物啊， 对， 哪怕是一枝花，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问候，都会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去妈妈身边陪伴妈妈其实是妈妈最需要的。 对，那么后天因为是我们节目录播的日子啊，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今天提前呢向各位母亲，各位亲爱的妈妈祝愿节日快乐。 母亲节，我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永远爱你。 有没有那个 小奶声那个 浑身酥了的感觉？ 是对，作为妈妈来讲，我觉得能听到自己的孩子呀这么一个表达，我觉得所有的在无论是怀孕的时候啊还是哺育她的过程当中所受的那些苦全都能填平了， 就觉得值了， 太值了， 是吧？我觉得这个只有做妈妈以后才能够体会到啊。 是， 就没有这个感受之前你就跟人聊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无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什么样想对妈妈说的话，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也可以说出来。因为有些年纪大了之后好像说爱有点说不出口，不像小小、啊、 咱们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确实啊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这份敬意。感恩嘛， 对， 感恩啊。另外我还在想，就是如果说妈妈们的孩子忘了这天的话，我觉得做妈妈的有必要提醒一下孩子们。 我觉得做爹的应该提醒一下媳妇儿是你自己的，对吧？ 对，其实这也是教育孩子该怎么懂得感恩啊，不能老是说妈妈记得你们的一些什么儿童节呀、生日啊，忘了很多关于妈妈的一些重要的日子。好了，那么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关于母亲节的话题，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一些问题的分享啊。 好， 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问题，哎呦，这还真是挺现代的哈。隐形牙套你知道吗？ 我这不隐形的我都没戴过。 哦，因为过去咱们那个牙套都是那种钢丝的，是吧？ 对，这个尤其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国外有时候也有，早期就看那些小朋友，反正都戴一个那个金色就银色的那种东西，挺黑的， 铁丝儿似的。 哎，对对对，然后呢，戴上以后呢，这个你就看着一呲牙，乐起来以后那种感觉，有点就挺好玩的那种。 好吧，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哪位朋友啊，用过这个隐形牙套？隐形牙套好用吗？好不好用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咱没使过，但是它起码好看。 对， 是吧？它几乎就是。除非你特别贴近它，而远远的应该是看不太出来，摩擦力应该是也比较小的，因为它是用那种就是 首先是透明材质的，而且是用那种生物陶瓷制作的 啊。 那铁丝儿，你说绑牙齿上，跟这个肯定是感觉不一样的。 这个技术就你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吃糖，不是长虫牙吗？小时候补牙都用的是那种金属材质，就是然后它也凝固完了以后，实际是一个黑色的。每次现在我一张嘴，别人都以为我牙里还有一个洞，其实不是洞，那洞填上了。可是填的那东西还是黑的，看跟洞 一 样。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全用跟牙齿同色 的一个颜色。 对， 哎呦，别提弄牙的事儿，就是一想这事儿就是浑身就站立哈，就是感觉跟装修差不多啊。 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说你们这节目真不错，每天都听，谢谢您啊。有没有视频一类的？ 哦，想看你这是？ 你确定是想看我吗？ 能不能是想看我吧？ 没，你想看的是鸡头。 你不亏心你就这么说， 那可没准儿。那老纪的那粉丝挺多的啊。 对对对，有人喜欢胖的。 嗨，反正我们可以目前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有多少位想看我们的视频啊？如果人数众多的话， 可以考虑 一定比例的话，我们还真可以考虑啊。 台里因为我们也有这种就是现在跟新媒体的这种交互嘛，大家也都在尝试多种方式的合作，我们也有专门的合作平台进行这种广播节目直播的同时所进行的视频直播。 好吧，我特想看的啊，给我们知会一声啊。 哎， 凑够人数了。 那以后还得化妆就比较麻烦。 你可以不化呀。 那见不得人。 好，这位听众呢其实是延续了昨天那个问题。 哦，这是食品当中是吧？ 对， 昨天我们是提到了这个，现在我们也是很多的食品当中，你说甭管添加剂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我们所担心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成分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比如说糖分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位朋友今天问的是什么呢？老看说里头有这个植脂末，一开始听植物的东西想着呢应该天然是挺好的，结果后来听人说，哦，这东西感情是化学合成的，听说对心脑血管还不好，这方面的知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植脂末这个词儿现在我们听起来并不陌生，也是因为我们很多知识的普及嘛， 对， 科技常识的一些普及啊。 嗯， 这个俗称奶精，就是如果您常喝咖啡的话，您应该知道 咖啡伴侣， 哎，就是那咖啡伴侣，或者是那个做成那种液体状的奶精， 对对对， 是吧？ 对， 奶精，当然它不是这个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什么植物啊，什么什么脂肪啊做的，它就是一种化学的合成物。 对，它是以这种精制植物油或者是氢化植物油酪蛋白为原料的一种食品添加剂啊，这个本身也可以当成这个食品的一个主要成分去使用。它的特点在于添了这类东西啊，就是咱们现在为什么你说吃这个蛋糕也好啊，就总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头做它就是没有蛋糕房出了那个好吃，那就是因为人家那儿都添了这些东西，它使得这个口感又松软又细腻又润滑，做这个什么西式的这个西点呐、面包啊、蛋糕啊、各种咖啡类的制品呢，这个有它在能让口感得到极大的提升。 对，还有一些调味品和那个我们常吃的速溶麦片当中， 哎， 也含有这类的物质，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这个口感的润滑度。 对， 那么对于人体来说呢它是有害的，当然它得吃够一定的量啊。 对， 你一天吃好多好多，攒够这量才对人体有害。那如果说我们每天就喝这么一杯速溶咖啡，也不至于， 对， 您也就排泄出去了啊。 因为本身人家做广告的时候不就说嘛，这个咖啡啊，加咖啡伴侣或加奶，这两种东西都行。您自己有条件，咱们在家里能用奶呢，还是去用奶，总量进行一个控制。所有东西，咱们现在说，可能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啊，都不能抛开剂量去说，少量的摄入不至于。 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啊， 不用太担心。对， 您不是老吃啊，天天吃啊，顿顿吃啊，吃好些个啊， 哎， 不至于啊。这位听众呢也是想问一下啊，他说竹纤维凉席与牛皮的凉席哪一种更适合老年朋友在夏天使用？真高级，我哪种都没试过。 我都不知道还有牛皮竹纤维的，我倒知道牛皮凉席 早就有了。 是吗？ 特别早就有，我们之前听众问过怎么清理呢，这个还挺好的，当然它价格也比较贵啊，当然我们都没使过，所以没有这个经验，没法跟您分享。哪位用过的话呢，可以跟这位帮友呢分享一下，他说想给老人买一个，但是目前不知道买哪种好，更适合老人，更适合夏天。电话是13241526081 13241526081，大家呢也可以把使用后的这个感受呢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牛皮凉席真的是牛皮做的？ 真的是牛皮的呀。那不是皮的还能叫 皮凉席吗？那不是坑人吗？ 但这东西凉快吗？我这你就是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把我车那真皮座椅给掀了。 嗯， 就本身天热的情况下，人这皮肤再贴着皮子，马上就我觉得出汗以后捂着难受。 对，但实际上你不觉得，如果是真皮的东西，它是透气的。其实夏天透气还是挺重要的。啊，但是我没躺过，我也真的不知道这皮凉席什么感觉啊。皮椅子我倒是坐过，但是我夏天坐的我们家那皮沙发上，我没有觉得热。 反正我不贴皮肤，我都穿着睡衣坐，我直接贴我就觉得湿乎乎的不舒服。 嗯，但是从价格上来讲，可能皮的要比竹纤维的更 贵一些， 贵一些，而且清理起来会麻烦一些。 哦， 但是哪个更适合老年人呢？这个就一定得。得等用过的朋友来说说他了啊， 就是，不能太凉，然后不能积潮气，避免进到老年人这个身体里面， 主要是舒适度嘛。 对对对， 舒适度啊。 嗯， 再来看看下面高先生的这个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朋友们，哪家医院有能让这个儿童增高的？就是父母我们俩人呢都正常身高，或者呢也就是比正常可能稍微矮一点就还算可以，可是现在呢孩子已经十岁了，看上去却比同龄人呀明显的矮，想尽早的呢给孩子呢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调整啊，不知道哪家特色医院有这种成功的经验的，能跟我们交流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810184541，18810184541。 嗯，当然您这个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啊，就之前我们也请过这个儿科方面的非常专业的大夫来过节目， 嗯， 也有相关的问题提到过，就是大夫讲过，就是孩子他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成长的发育的时间有早的有晚的， 对， 如果说不是偏差的特别大，其他方面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有时候父母的担心是有点多余的。当然自家孩子啊，自家父母最了解，如果您感觉真的是差的很多，而且其他方面发育的也不是很好，那尽早治疗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啊。 其实这个您还是可以，就是如果说有这担心的话，去北医三院啊，它有那种骨龄的那个测试，这些测试呢其实呢它是专门针对就是给运动员选拔，你知道， 嗯， 有一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是需要确定这个孩子将来能不能长到那个身高，再决定现在要不要下那么大功夫让孩子去进行这种训练，它是可以从骨骼上预测出来孩子未来的生长空间是多大的，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比较精准的。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包括日常的饮食，蛋白质钙质的摄入，特别是现在孩子有些过于的挑食，导致一些重要的氨基酸的这个摄入是不足的，那么的确有可能会他具备长到那个身高的潜力，但因为自己的这个营养问题偏食的问题导致最后没到那个高度，我们去进行的调整也就是通过让他正常的饮食补充足量的氨基酸达到那个正常的水平，但是不可能说您这孩子啊本身从骨骼上来讲未来能长到1.7米，您说现在我吃点什么药能让他变1.8米了，这是不可能的。 嗯，反正小孩的问题都是比较个性化的啊。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大家好，最近一个星期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那个小黑蚂蚁络绎不绝，除此之外呢还有不速之客，还不是这一家啊，还有这个小飞蛾，说也有人叫它果蝇的，说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就这两个小东西就上我们家串门来，赶都赶不走。他呢按照网上介绍的好多方法啊，什么妙招什么的呀， 嗯， 说试了很多就是不行，叫屡试不灵。 嗨，人家是屡试不爽，这是屡试不灵。 对，他请帮友们指教一下啊。电话我们先说一下， 嗯，18310775361，18310775361。 嗯， 我在想您家里头是有什么好吃的吗？你们每年一到这季节就都奔着过来呢。 好像也不止奔他们家吧，好多人家到这时候都会出现这个东西啊。 楼房现在蚂蚁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太多了。 哦，也不一定。 是吗？ 嗯，也有，就都不知道它从哪儿就钻出来了。 哦， 一个是小黑蚂蚁啊，一个是小飞蛾，怎么请他们搬家，请大家赶紧支招啊。 嗯， 下面是问父亲的一个问题，说我爸爸50多岁了，平时啊吸烟喝酒也不太多，但是啊就每天晚上一到9-10点钟他就咳嗽一阵儿，而且就是咳嗽的特别剧烈，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 嗯， 您这个还是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觉得咳嗽啊，也许就是呼吸道的什么问题啊，或者像您说平时也抽点烟啊，是不是肺里面有什么事儿啊，其实这个咳嗽真的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问题，它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中枢系统有关，尤其像您说这种很剧烈的这种咳嗽，有可能是其他神经性的原因引发的，不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排查，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咨询，我跟您说这东西一定不全面不靠谱，我的意见就是您尽快去医院啊， 而且您的描述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哈，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就咳嗽，咳嗽完了就完了吗？就不再咳了吗？ 有这种可能， 估计到时候医生可能会问您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对，病人的主诉对最后的这个确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已经让父亲很不舒服的话，我觉得还是尽早带父亲去看一看吧， 是的， 下面这个问题啊，电蚊香那个液体用完了 啊， 说可以用来放香薰吗？啊、哦，我明白他那个意思，就电蚊香它不是一个电的插电的里面一个芯儿吗？ 对， 里面那水儿使完了、我倒点别的东西行不行？ 我觉得应该可以，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微微的发热、帮助那个东西挥发， 只不过说你别指望它熏蚊子了是吧，就是说它放出那个味儿是香的味儿， 对， 没有什么、没问题啊，您可劲儿使，把那瓶涮涮干净，您可劲儿使啊。 不涮干净，因为本身那蚊香液也是原来正常限量的除虫菊酯、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对，就废物利用嘛，是吧？ 对。 好，这位听众啊，他说我就是问问，这么一事儿啊，街上买回来的西瓜，吃完把那籽儿啊，我给种到土里会怎么样？ 这个 盼着它生根发芽结果子呗。 您这个问题我30多年前就问过，真的， 就你小时候就问过 啊。对啊，然后我爸说你种一个试试 啊。啊，是啊，你种一个试试啊。就是我们在没有种之前就想象一下它可能会什么样，因为30多年前的西瓜跟现在的西瓜它可不一样。30多年前的西瓜那是什么西瓜？ 我那会儿吃的叫 西瓜呀， 郑州一号。 对啊，现在那西瓜能跟那个味儿是吧，它有变化，你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还有黑蹦筋儿呢。 对啊， 你吃过吗？黄瓤的。 我现在吃过黄瓤，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黑蹦筋儿，现在都叫什么凤瓜什么的、 对 黄色的哈、因为现在的西瓜我们知道很多都是那种杂交品种， 是 它那个种不纯， 育种它是， 对，你说你给它种出来，它肯定它是种子嘛，它应该能长出来、估计伺候好了接出瓜来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那瓜能不能吃，好不好吃，那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为什么就我爸当时说这个答案我觉得特别好呢，一个呢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二一个呢就算它没长出瓜来，它也给我们的这个城市增添了一抹绿色，因为我当时就给我们的小院里增添了一些绿色，但是啥也没结出来、 但是这个体验特别好， 很好， 对吧？ 对， 所以说您既然有这个想法，您不妨您试试 试试 啊、应该这个体验应该是大于最终的收获的， 对， 因为你也不差那俩瓜吃，是不是？好，我们有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待会儿还有一些问题呢要请教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全新的进口虎牌保温杯，商场350以上，现在150转，全新的包装完好，电话是13522712015 13522712015。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台全新的煤气灶啊，是那种台上的那种，不是卧在这个咱们说家里整体厨房那个灶台下面的那种啊、有包装，200块钱，电话是18301237476 18301237476。 这位听众的转让的是广东生产的90新的40厘米的千叶牌落地电风扇，200块钱，还有长城牌的80新的40厘米的落地电风扇，150出手，在丰台可以看可以试，保质量还负责送。电话是13126716193 13126716193。 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一把80新的高级电镀电脑椅，带自转和升降功能，我坐在上头它自转， 那我不得吐 不就是你想转的时候它就可以转， 可以旋转， 对， 就这个意思啊。 你想多了啊， 说自转我是想着我这您再把我给揉出去，原价280现价40，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东西呢在新街口地铁附近，电话是13651093 13651093 13651093。 嗯，行了吧，就您这分量一般椅子也揉不出去啊。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互动了关于母亲节的话题啊，有很多听众呢都发来了对妈妈的问候啊，都比较简单，都是说妈妈我爱你，祝你母亲节快乐。这位听众说，又到一年母亲节，母爱伟大，母爱无私，有妈才有家，每每呢听到关于妈妈的歌曲我都会特别的动容。 嗯， 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健康快乐。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与你知，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 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明优绿茶，清爽好喝不贵。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

躺上去那种感觉糙一些，但是竹纤维的它很细，所以也不会像过去那种竹席那么糙、 啊、 但是它肯定和皮质的东西还是有差别的，就更柔软一些、 啊、 所以就看老人家喜欢哪种吧，从价格上啊，从喜欢程度上啊，从舒适度上，还有就是清洗的 嗯 鉴别程度上来看一看啊、 嗯、 您更适合哪一种啊。说到小朋友长个儿这事儿啊，这位听众也说了他们自己家孩子的事儿。 对，他说我们两口子呀、啊，身高都在1.65米左右，可是我儿子呢，今年16岁，现在身高已经1.9米了。 嗯， 靠什么呀？平时多锻炼，别挑食啊！这个平时特别的注意这些体育运动，饮食我们也给照顾的挺好，你不用担心。意思是说， 行，如果说就差距特别大，该看还是得看啊。 对。 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包括大人，就有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时候呢，他不是单纯的只表现在一个方面， 是 就很多人就是老看手指甲，说我今儿这长一点儿，明儿那出一道，后来出一棱、 嗯、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不光是这个手指甲上会出现一些反应，你其他地方也会觉得哪儿不舒服啊，哪儿跟平时不一样，他绝对不会说是一个地方哈。 对，那这位朋友在这就发现自己身上一地儿有点问题，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啊，舌头突然变成了黑色，就跟吃了那些黑的东西染的一样，但他又没吃，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你还不赶紧瞧去？你这还等什么呀？作为朋友的话，你是真朋友吗？ 赶紧带人家去是吧？ 嗯。 这朋友还给我们回复了这蚂蚁的这事儿啊，他说这个家里有蚂蚁啊，就在蚂蚁出入的地方呢喷上点来苏水，就跟一道楚河汉界一样，就把蚂蚁给挡住了。 行吧。 嗯。 来看看关于种西瓜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现在的西瓜籽啊其实可以留着种 啊， 种好了会出苗， 嗯， 但是因为它杂交的那个属性特别复杂，一般的话呢它不会挂果，就即便是挂果呢、 啊、 估计也跟现在的西瓜不一样，就是不见得好吃，或者说根本就长不大也不能吃，但是你可以瞧个乐。 对，咱们很多时候这些作物啊，包括粮食作物，咱们的这个蔬菜，这些作物都是人家种子公司卖那个种子，实际上说就是能管这一代的，不是说我把这种子给你，你种完了以后结的那果，你第二年再使它还能再长，人家这是有一套科学的这个选种啊育种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西瓜您吃得好，这籽您就算种了，第二年它也没法再长成头年您吃的那样的西瓜。 对，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特别需要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种小惊喜和快乐，所以呢您可以试着，那西瓜籽那么多您就种呗。 我这当时我爸那话说完了以后、嗯、我可不止种过西瓓，吃杏也把那杏核埋在里头，苹果 只要是长出苗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成功了， 我就是很高兴，对， 就是一种快乐哈。好，那祝您成功啊。成功了之后想着我们就不跟您分西瓜了，跟我分享分享这其中的快乐和绿色就足够了啊。 对， 这位听众咨询了一个5G 手机的事儿，你好超前哦、 嗯、也不算超前了，这叫未雨绸缪， 最起码它还没出来呢是吧。 对，因为前两天新闻里面也报道了啊，咱们正在全世界领先，这一点真的是啊，我们抢先的制定这个 5G 的标准，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计划呢是在2019年，也就是明年的年底啊，就要把这个技术呢等于让它定型，然后呢推向商用，真的说大范围铺开呢还会有一段时间。不过啊，这位朋友您所担心的这问题我先给您念了啊，他说因为 5G 手机快出来了，听说因为兼容问题我这 4G 手机就不能用了，就像以前 3G 的因为不兼容就被淘汰一样，是不是我现在没必要再去买新的 4G 手机了？跟您一样有这个担忧的朋友很多啊，现在这个手机厂商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也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在等 5G， 他们不肯买新的 4G 手机了。 嗯， 其实呢任何事、 嗯、你便宜多点就人买了。 现在 4G 手机便宜的1000块钱左右，800-900块钱也都有， 你再便宜点，你买一个送一个，你看有没人买。我就不信了。 这个 5G 手机呢从它真的推向商用啊，到大范围的组网成功，能够广泛的发展到 4G 手机可以被取代，就像现在啊，我们有几家运营商还只不过是刚刚的把 2G 网进行关停，您想一想啊， 2G 网广泛使用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10几年前的事情呢、嗯、在这段时间您都已经换了多少手机了，他不会说现在等这 5G 出来马上立竿见影的第二天就把 4G 都停了，这个不会的。而我们现在一般手机的使用寿命2年左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标准，所以您现在呢如果说真的原来的手机已经慢得不行了，有必要换，该换还换啊，这个不用说非得等明年那个 5G。 嗯，那 等吗？等到花儿都谢了，等到它降价再说是吗？反正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和常识还是非常必要的啊。 对， 还有听众刚刚也分享了，说其实皮质的凉席啊，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随着室温的变化而变化，根据体温的变化而自动调节。 哦，能这样， 这是皮肤嘛，就是这样。所以说看您家老人喜不喜欢这种啊，这是它的优势啊。 嗯，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说我手机的通话录音被删掉了，可以找回来吗？不是照片删了啊，是他那个通话录音被删掉了。 嗯，甭费劲了，基本上找不回来，因为他站的那个地儿呢，空间非常的小，在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说您这手机东西删了之后，您没有停用，就是还是我们以前跟您说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后台的这个储存就一直的在删除写入删除写入，因为有很多软件都有缓存，而这个过程足以把大多数数据都破坏成支离破碎的样子。 嗯， 很，因为手机通话录音它又很小，所以您很难留住它。 如果说是一段比较重要的通话录音，我们想保留的话怎么保留下来呢？ 建议您还是通过手机的这个外接的接口嘛， 给导到电脑里面， 耳机接口，对，换一根耳机线，两头都是就这种耳机接口的，我们这个技术上叫3.5毫米这种耳机接口的这种线啊，把它直接连到电脑的那个录音输入端，用一个录音软件，这个软件网上很多了，都是免费的，也可以正版的都可以去使，把它储存下来，储存成一个固定的，或者是 WAV 格式的，或者 MP3 格式的都可以。 嗯，这个手机通话录音我们知道它是随时录的，还有一种录音就是说我就冲着你我自己录的那个录音，如果说不小心被删掉了，是不是也找不回来了呀？ 如果您删了，手机又没有一个回收站的机制，还是一点，就是您的手机在这之后没有停用。如果说您发现它删了，马上这手机就不使了，这个情况下我是能给您找回来的。但只要您这之后，哪怕您就说我就在看了一次微信，刷了一个朋友圈， 都没 戏了，都可能把您这东西就给弄毁了，这希望就很渺茫了。 哎呀，希望您丢失这个东西不是特别重要的啊，怎么安慰您一下啊？ 放首歌， 下回注意吧。下回真得注意啊，有重要的一定要提前倒腾出来啊。 是， 这位听众说年龄56岁的人还能按揭买车吗？ 可以，咱们 65岁之前吧。 对， 有规定是哈。 按揭它是这样，就是购车贷啊购房贷啊它都有一个上限的这个年龄，在您只要没到那个上限，像房子可能是70啊，车呢应该是65岁，没到那个年龄，您差几年您就可以贷几年。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买房，我们都已经贷不了30年的那个贷款了，我们只能贷20多年了。 你都老成这样了是吗？ 对，就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您看您56岁到65岁，您只要选择9年之内的，不过一般来讲车贷大家不会拉那么长时间，都是3年到5年的样子多一些。 没关系，你帮我买我自己贷。反应过来了吗？ 反应过来了。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需要大家帮帮忙吧，也就是聊聊天吧。他说，大家好，我先生去世有3年的时间了，想找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啊互诉衷肠，就是互相开导一下。 嗯， 我只是希望呢能够早点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嗯， 先生都走了3年了啊。 嗯， 我今年呢是68岁，谢谢了。电话我们先说一下啊，13522646319，13522646319。 安慰安慰吗？咱们还是等大家自己去安慰。 就我们有的时候说的可能未必管用，就是你知道什么吗？就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而且你想68岁的人比我们经历的事儿多多了， 对， 就这些话其实都明白。他如果给我讲，肯定比我讲的好。 对， 但是就是有些事儿设身处地到自己的时候，真的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您这个就痛苦的这种程度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说真的是到一个让您都影响到生活质量或者影响到生活的话，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建议您借助一些专业机构。如果只是说有的时候会想起来呀，就是想开导一下啊，大家这么说一说还可以，但如果说真的到一定程度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心理咨询师来帮忙？ 对， 这都是有必要的。 前提是看他是否影响到了您正常的这个生活。您说对去世的这些亲人心里面始终有想念，这个特别特别的正常。过多少年，就像苏轼那首词写的，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日常生活当中我不一定能够老想着这件事情，但是一旦想起来，这份情从来没有走，始终在心里，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好吧， 大家也可以跟他联络一下啊。我们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13522646319，13522646319，最好是有同样经历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应该更有说服力一些。 对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说本人心脏不好，心慌气短，心力衰竭，查心电图啊，做了 CT 造影啊，也没什么大问题。 打住，这个话就已经有问题了。如果说您查了心电图，做了 CT 造影没有大问题，您为什么要说您心力衰竭？心力衰竭是一个专门的医学词汇，那是真的在心电图上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迹象的， 就是诊断出来的。 对，所以您别给自己瞎扣帽子啊。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一下，就想问一下哪位听众啊，有过类似的情况，有没有说通过中医的方式调节这种就心慌气短的问题？ 哎，对， 哎，想分享一下，这个倒是可以的啊。 对， 电话呢是13146342798，13146342798。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一些的朋友啊也会遇到的，其实是一个亚健康的状况，就是真的去查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身体老是处在一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这个中医的确有些时候能有一些很好的调理啊，这个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和求购的一些物品啊。这位听众呢特别好啊，首先呢给您这个环保意识点一个大大的赞 啊。他说我有很多用过的 A4 复印纸，用过的啊，但是背面呢是非常白的那种。说背面能写字，能干好多事儿。说卖废品吧，太可惜了，太浪费了。从环保角度考虑呢，我不想卖掉。如果有谁需要的话，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有学生，可以拿它钉个什么练习本啊， 对， 画画。其实那个背面画画特别好，说我可以送给他啊，好多 A4 的复印纸的背面啊，不是整新的啊。他说我在煤炭大厦附近，电话是13661272030，13661272030。 的确是，咱们包括现在很多的单位，像我们这些单位也是一样，这个纸首先来讲，有些时候呢有环保意识呢，我们都去选择那种环保纸，就本身是再生纸，它呢就已经是一个重复利用了。再一个呢，这个稿件打出来能够说双面打印的尽量双面打印，如果有要求必须单面打印的，那用过之后背面，或者您是平时寄个草稿也好啊，或者说有的那个打印机要是说那个质量好一些能接受反面再用一次的，我们其实也是尽量的在生活当中呢多一些重复利用的这个机会。不过现在就是这种无纸化办公的趋势啊越来越多，我以前其实也老是把咱们有时候看那个打印机剩的那半面的那个我拿回来，我老拿那个使，但现在我连这都不用了，因为基本上稿子我都直接搁在那个 iPad 上 或者手机上都可以了， 对，不占这个实体的纸张了。我现在已经， 反正我跟他是属于占一个队的。我那个用过的 A4 纸的背面是必须要重复利用的。 哎，对对对，肯定是我绝不会直接扔一样。 所以就是谁附近，就是那个附近啊，谁家有那个小朋友，小一点小朋友，他这块正是那个乱画的时候，您不妨拿回去让他画，那个挺费纸的呢。 做草稿也是， 哎，做草稿什么的 都得需要， 其实那个挺好的，而且那个纸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 谢谢您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呢也是送的一个东西，他是帮一位阿姨无偿，那不叫转让了啊，就是无偿送一些 19盘70-80年代的磁带， 磁带，那就是歌呗， 歌， 这个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哈， 有机器，关键是得能播放，而且呢，磁带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消磁的情况出现，但是您这个好心啊，这个特别的好，就是自己用不上了，想把它转给别人，这个我们要给您点赞啊， 又点一回， 东西在三营门。电话呢是88535253，88535253。 我们天天都要在这里点好多的赞啊，所有热心帮助别人的朋友，我们都要为您点赞，而且是手动点赞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美的的台式饮水机，说家里没地儿放啊，就打开看了一下。 嗨， 那您说您买它干嘛呀？说也没用过，谁需要的话30您拿走啊。他在芍药居附近，电话和微信都是一个号码啊，13522929595，13522929595。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全新未拆封的，也是美的的电热水壶，1.7升的，70块钱，电话是18810161288，18810161288。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国产的录音笔，是全新的，可以充电，100块钱，在西三环附近，电话呢是13260315817 13260315817。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母子床，上边呢，对，上边呢他没打标点符号，我还以为他要求购母子床上边，我说这怎么单求求购母子床啊，上边是1米2×2米的，下边是1米5×2米的，要这样的床啊。电话是15726639031 15726639031。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立体冰柜，双开门的，不要太大，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13693085141 W13693085141。 这位听众呢求购一个电的压力锅，接受价格呢在100元之内，电话是13521104890 1352110489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电压力锅，希望在100块钱。 刚说完 哦，就这条哈。 电推子， 电推子有绳无绳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691419404 13691419404。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电动的打气筒，说请大家帮个忙啊，他也是帮朋友求的，可能是一位残疾朋友啊，电话是15726651889，是戴先生，15726651889。 这个您还得最好说一下是在这个家里的用啊，还是车用？现在好多电动打气筒都是那种接车载12伏电源的那种，挺多的。在家里头就是接什么这种220的这种电的，市面上卖的不是太多，少。 哦，好吧，这我就不太懂了啊。 对，这位朋友呢想求购几条好养活的热带鱼或者金鱼，最好是小鱼儿啊。他在灶君庙或者杨桥附近，您这一北一南的。13671287960 13671287960。 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其实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母亲节啊，每天就给我们发图片了，哇，这是正跟爸妈一起包饺子呢。 没有，人家说父母包饺子呢，我看他这拍照呢，他没帮着包。 那他拍完了他不得回去帮着吃啊。 是吧。 这位听众呢说，现在妈妈的生活条件都好了，所以我认为呢精神问候强于金钱和物质，花一天时间陪在他们的身边，听他们叨叨点他们关注的事情，前提一定要专心听，而且关掉手机，他们一定会比吃蜂蜜心里还甜呢。对，这位听众说，我的老妈85了，一直为我们操劳不止，给她买衣服她坚决不要，想帮她做家务呢，她知道我去，就把灶台跟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坐在楼下等着我，说我老妈都80多了，做家务也累，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老人家呢就是这么勤劳体谅人，现在呢是坚持自己做饭，还能包饺子蒸馒头，那你说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每天晚6点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他们，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我平安无事，说我都坚持20年了，即便是去国外旅游也没有间断过。说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祝所有的母亲开心快乐。 哎，这真不容易，每天坚持给父母打一个电话，其实所有的孩子子女我觉得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天下的爸爸妈妈即便是说看到子女有时候忙啊没时间回来，心里面也都会有一份欣慰的， 心里是美的哈。 是， 母亲节我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永远爱你。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送上一首歌曲，名为《妈妈》。 回头看你，你已经不再美丽，忽然老了去，总是忘记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妈妈。才明白爱的意义，哦，我的妈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在长大以后，每当我迷失自己，哦，妈妈，我好想牵你的手，一起回家，像小时候，还来不及回头看你，你已经是忘记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妈妈。我学会独自品尝生活。 除了在母亲节给妈妈送去一声问候之外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近期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首都文明办和我们北京市的交管部门啊，专门的组织礼让斑马线的这个专项行动呢，近期呢是到了一个这个高潮啊，我们的交警呢也都在路上的这个及时的呢做这样的疏导工作，让我们的司机有这样的意识，其实这个也是交规里面早就规定的。最近呢，由首都文明办呢专门组织创作了一批公益歌曲，由春妮罗天泽演唱的礼让斑马线，童声合唱歌曲我爱斑马线，和一首通州玉桥街道推荐的歌曲等等等等啊，正在我们北京电台的几个频率里面的滚动播出，大家呢有空的时候也去听一听啊，这个我们日常出行车让人，这是我们应尽的一份义务，跟我们的司机朋友呢也做这么一个招呼啊。 好了，今儿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是征婚交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北京的朋友大家好，春暖花开走起来，瑞麟羊奶杯健步走活动正在举办，如果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就能免费领取由瑞麟羊奶粉特别赞助的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次活动啊，感谢我们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品牌的大力支持，限时5分钟为我们准备了50双老年健步鞋，本档活动免费赠送， 是 好羊奶瑞麟皂，滴滴精华满满营养，瑞麟羊奶中国好羊奶，身体强健，腿脚有劲儿，跟着我们迈开腿大步走起来，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瑞麟厂家发放的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限时5分钟，时间一到立刻关闭通道，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问，真的是免费领吗？是的，别怀疑，只要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的新会员，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 是 瑞麟北京一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地址是北京市西四南大街40号，届时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新号码，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到店免费领取，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推广的活动有很多，也赞助了各种公益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了解羊奶，接受羊奶，爱上羊奶，支持咱们中国的民族品牌，让大家都知道原来羊奶是个好东西，它的营养元素更全面，吸收更快，肠胃也很舒服。 是 以前喝不了奶的可以来尝试喝瑞麟羊奶，怕羊奶有膻味的朋友可以来喝瑞麟羊奶，陕西富平好羊奶瑞麟羊奶粉，请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民族品牌瑞麟。 本次免费领取活动就是为了打响知名度品牌推广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瑞麟北京一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的地址就是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 没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此刻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登记成功，那还在战线的朋友请耐心的按下重播键，犹豫的朋友立刻行动起来，免费领取，全程免费。 嗯， 最后的2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